当然也是代表着那种热血，那种激情所在。而蓝色呢，其实代表的是当我们迷茫，当我们消极陷落的时候，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冲破这种迷茫，这是蓝色。而到了青色的时候呢，似乎一切都静止在清空里，似乎一切都觉得青春正好青。到了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白色代表最纯真和最黑暗对比，形成了它自己特有的符号。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Such Boy 呢，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骚气啊，但这样的感觉就是他所有想要营造出来的，也是收录在他当时发的这个蓝这个篇章当中去。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延续昨天的行程啊。上周我们跟随影片《碟中谍六》去了很多的影片取景地，那除了《碟中谍六》，现在还有《蚁人二》也是在热映当中，你有看吗？《蚁人二》的主要取景地呢是在旧金山，昨天呢我们乘坐了旧金山的当当车，你也可以叫做 Love Tower， 好好的简单的转了一下城市。其实旧金山可玩的东西，可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出发，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新歌《错过》。不错， 你想左我想右，开始就反转方向走，你随意你自由，我偏偏爱跟着步骤，你爱吃猪羊牛，我三餐都少言无忧，你天生爱浪游，我偏偏爱你就足够。我在听说你来自第四个星球， 好像每个女生无论到了多大的年纪都会有做童话这样的梦啊。在今年的时候呢，邓紫棋将会以另一个童话作为序章，一共带来三张 EP 的形式发布今年的新专辑啊。所有的词曲呢全部都由 Jim 邓紫棋个人创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错过不错，也是第一个序章另一个童话当中的一首。大概讲述的是我们可能会错过一班车，错过一个人，生命当中呢有太多无法留住的，但是错过之后留下的真的就一定是遗憾吗？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首先你会觉得这个编曲非常的入耳，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呢，你会忍不住的跟着旋律开始去释放自我。在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篇留言啊，好像感觉有那么一点矫情，不过说的也挺对。这个留言是这样说的，人的一生当中呢会遇到很多人，每个走进你生活的人呢都有他的意义，有的人来你生命里走一遭，教会你成长，不然呢你会忍不住的跟着旋律开始去释放自我。在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篇留言啊，好像感觉有那么一点矫情，不过说的也挺对。这个留言是这样说的，人的一生当中呢会遇到很多人，每个走进你生活的人呢都有他的意义，有的人来你生命里走一遭，教会你成长，然后悄然离去，告诉你人生总会有错过，有的人呢临门一脚却陪你走到了最后。就像很多人喜欢的那个电影《前任三》当中的台词一样，我的使命就是陪伴，他的使命就是让我成长，成长不一定会得到什么，但一定会失去什么。好吧，一提到情感话题难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和无奈的情绪哈。11:11，让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行程。旧金山首先要去往的第一个地方是双子峰。双子峰呢作为绝佳的观景台，可以说是一览众房小。哎，你从这个地方看底下的房子都是非常非常的矮小的。这是两座海拔大约270米的山丘，因为形状的关系呢被人称为是双子，也是旧金山境内唯一的天然山丘啊，因为可以360度的全景眺望而格外的闻名。我们开着我们的当当车，可以沿着蜿蜒的道路驶向山顶，然后找一块空地，鸟瞰整个旧金山不在话下。如果有时间想要这里拍一些照片的话，应该可以拍出光在这些屋顶上渐渐变色的过程。下面这首歌曲把音量开大一点，投入其中，你会有一种醉在音乐世界里的感觉。 我没有借口可以逃避，我没有证据可以掩耳盗铃，我没有理由可以生气，我没有工具可以偷你的心。 每天让我一个人分担。 怎么样，有没有沉醉其中？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李全哲演唱的请收留我，拜托。如果你觉得有点沉醉的话，当然他这首歌曲呢收录的专辑就是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名字就很醉，叫做醒着不醉。李全哲在12岁的时候开始听披头士的音乐，然后那个时候呢开始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从小呢就在学校社团活动上各种的去表演唱歌，高中的时候呢更是开始创作录制了自己的歌曲。12岁的时候自学吉他，15岁的时候自学钢琴。他自己的音乐类型的风格呢也是受到很多的影响啊，尤其是1960到1970年代的蓝调、灵魂乐、funk、摇滚乐等音乐这样的创作风格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依然很好听，把这个声音调大就不要关小哦。这首作品呢来自于苏芮的新歌。这一嗓子近十年的时间呢，苏芮今年将会带来两首新作啊，这两首新作分别是一首中文和一首英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英文作品。英文作品呢也是翻唱自 Jackson 5的 Who's Loving You， 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爱他就带他去旅行吧。作为旧金山的地标呢，金门大桥自然也是 Love Tower 当中必打卡的一站了。这里曾经是通往金矿的一座桥梁，因此呢被命名为金门大桥。全长 2.7 公里的桥梁呢仅仅是靠两大支柱利用桥两侧的弧形吊带去产生一种巨大的拉力。 然后再把沉重的桥身高高的吊起，这样的建筑物力学设计呢，肯定是精准万分的，每一处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你爱看这个美国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话，经常可以看到金门大桥的出现。生活当中带你爱的人，把影片当中曾经很浪漫的场景，你们两个人在实地当中实现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呢？前面我们听到了翻唱的很有爱的 Who's Loving You，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新作，来自于 Lucas Graham 的 Love Someone。 There are days I wake up and I pinch myself, You're with me, not someone else, And I'm scared, yeah, I'm still scared, That is all a dreamAs days go by, even the worst ones, you make me smile. I'd stop the world if it gave us time. Cause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open up your Never loved someone like I do. You probably never loved someone like I do. When you say you love the way I make you feel, everything becomes so real. Don't be scared, no, don't. 这首 Love Someone 呢是一首 Lucas Graham 的新歌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前奏好像非常的简单，整首歌曲呢旋律呢都是不复杂的，节奏轻快，但是呢听着听着你会内心深处开始渐渐的融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确实不复杂，没有那么多的炫技，编曲上呢也不会有太多太多的起伏变化，只是静静地感受你爱他这样的一个过程。曾经的一首大热单曲 Seven Years 七年啊，让全世界很多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首歌曲呢也是让世界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Lucas Graham。 这一次 Love Someone 也算是强势回归吧。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当然是关于爱的，如果你产生共鸣的话可以多听一听 Love Someone。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西风槽的影响，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云量较多，天气不晒，最高气温只有26度，感觉比较凉爽舒适，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春树杯社区京剧票友大赛上周六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音乐厅鸣锣开场，这是春树街道第16次举办京剧票友大赛。经过前期千余人的初赛和复赛，共有500多人计21个票房进入到决赛阶段。决赛按照生旦净丑现代5个组别进行比赛，当天的参赛者表演京剧选段有群猴起舞、三岔口、杨门女将、贵妃醉酒、红灯记等等。在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收官之际，托尼奖中国在北京展览馆4号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告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化交流专业委员会成立。托尼奖中国董事长陈曹表示，百老汇托尼奖不仅仅是一个国际顶级 IP， 还代表着将戏剧演艺、文化旅游、商业开发、戏剧创作、人员培训、演艺装备以及金融配套有机结合的一种产业模式，打造中国特色的演艺集群，同时挖掘孵化中国本土优秀剧目走向世界。昨天上午2018圆明园龙舟文化交流活动暨首届圆明园杯皇家龙舟竞演在圆明园福海举行。记者了解到，圆明园福海是清代龙舟竞渡的举办场所，现如今呢，这里也成为了举办此类活动的绝佳场地。比赛当中，11支龙舟队伍在福海破浪竞渡，进展传统龙舟文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不用担心卡带，也不用担心跳针，这首作品前奏就是这样的感觉。包括第一段歌曲出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诶，是不是耳机坏了，并没有。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已远去我的灵魂，我该怎么去寻找回那份单纯？琢磨不已，缺少了勇气，只剩下了躯壳，心是脆弱，需要力量给我鼓劲，目光别停留那曾经。 美好的未来在哪里，解不了的玄机一直在等我找寻，表情复杂深邃的面容，因为曾经也骄傲放纵，怎样摆脱失落境地，要恢复再坚持。忽然间一个念头，想要去实现，没有保留，原来没时间，我的行走别让等待破坏了节奏，不要再反对，我要行走，我没理由，我只借口，我在折磨，我要行走，不要都说那些没用。 I got the smokers stop love me早已远去我的灵魂，我该怎么去寻找回那份单纯，捉摸不已，缺少了勇气，只剩下了躯壳心血色肉，需要力量给我鼓劲，目光没停留那曾经，美好的未来在哪里，解读了这瞬间一直在等我找寻，表情复杂深邃的面容，因为曾经也骄傲放纵，怎样摆脱失落境地，要恢复再坚持。忽然间一个念头，想要去实现，没有保留，原来没时间，我的行走别让等待破坏了节奏，不要再反对，我要行走，我没理由，我只借口，不再折磨，我要行走，不要都说那些没用。 I got the smokers stop love me 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可能全程在考验你的极限和忍耐力。很有趣的，左耳和右耳之间不断的跳脱，来自于宁桓宇和制作人韩庆洲的再次合作。 EDM 曲风呢，选择的是中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首歌曲大概讲述的是爱情当中的断舍离，冲破矛盾和对生活感情的反省和思考。在电器的氛围当中呢，我们可以让身体不断的去感应节奏啊，然后同时也会开始思考，有些事情是不是该放下就应该放下了。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忽然间一个念头，想要去实现，没有保留，看来没时间，我得先走，别让等待破坏了节奏。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让等待破坏了节奏吧。即便是有这样的念头，可能你想要去实现，但是最终种种的原因导致你也无法实现。好像即便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想去很久了，但是一直等等等等等等了很久很久，你都还没有去。11:38，如果你一直想去旧金山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着大家好好的去逛一逛。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乘坐的是 Love Tower 这样的一个当当车啊，乘坐当当车在旧金山好好的转一转。刚才我们离开了金门大桥，接下来要去到的是联合广场。凡是来到旧金山的人呢，一定会经过这里，这里可以说是旧金山的交通中心，多条电缆车的路线在此自然会交错。这里呢也是商业中心和游客聚集地，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购物区。爱买东西爱购物的各位女士朋友们，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心哦。是的，此刻我们走到联合广场，内心的节奏刚才应该起到的是那样的旋律。这看似是一条诱惑的街，两边有太多淋漓的商铺，有太多时尚的穿着打扮，你会动心，你会想要。好像就在城市当中待久了的我们，会乱花渐欲迷人眼。下过雨的街，你有没有被诱惑的街蛊惑过？ 眼睛光就要熄灭，你付的是什么样的缘？愿无意说这些，真实 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写你的狂野再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写你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现在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 李宗盛参与作曲，李宗盛作词，林忆莲演唱的《诱惑的街》，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继续，让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旧金山之旅。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旧金山的美食之旅吧。来到旧金山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吃的呀特别的多元，无论你想吃哪个国家的哪种菜系，总会找到一个对味的。比如说你要是喜欢吃那种拉丁风情的美味的话，教会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里呢不光美食非常的好，吃完饭可以起来到处的转一转。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涂鸦文化，每一份涂鸦文化你单独拍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或者是当做你的封面，有时候当做头像，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张震岳的《关于我们之间的事》，我觉得是一首浪漫的歌曲。 会微笑的秀发在我手中睡觉，这瞬间像永恒，在梦幻的边缘。哦，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再相恋，但希望这感觉停留在心里面。关于爱你，我现在爱你，关于爱情我用心很多，关于未来结果会如何我无法承诺。哦，关于自己我已经足够，关于彼此我还在学习，关于未来我没有答案，我无法承诺。会微笑的秀发在我手中睡觉，这瞬间像永恒，在梦幻的边缘。哦，也许有一天再相恋，但希望这感觉停留在心里面。关于爱你，我现在爱你，关于爱情我用心很多，关于未来结果会如何我无法承诺。关于彼此我还 信，关于未来我没有答案，我无法承诺。关于爱你，我现在爱你，关于爱情我用心很多，关于未来结果会如何我无法承诺。足够，关于彼此我还在学习，关于未来我没有答案，我无法承诺。 关于我们之间的事，来自于张震岳的演唱，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歌词唱的包括营造出来的那种画面感会让人觉得很浪漫很唯美，而且很真实。因为歌里是这样唱的，关于爱你我现在爱你，关于爱情我用心很多，关于未来结果会如何我无法承诺。有的时候好像真的爱情当中不需要太多的甜言蜜语，当下彼此的那份爱，彼此能够 get 到，它就是一种最浪漫的事情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伴随着这样有爱的音乐，继续的逛一逛旧金山。旧金山曾经在经历战争之后呢，萌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浪潮啊。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喜欢穿一些奇装异服，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的社会义务。于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其实垮掉的一代呢，这是一批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失去对人性的渴望。位于旧金山一处不起眼角落的城市之光书店呀，这里曾经是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如今很多的独立书店可以说是经常会面临经营不善频频倒闭这种情况，而这家叫做城市之光的书店呢，依然是在孤独地发着光。和城市之光书店相遇，就好像在另一个世界和自己相遇一样。在文学的书海当中呢，或许你可以找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也许它并不是你的现在，但却很有可能成为或者是影响你将来的种种。接下来我们去到书店，那么挑上一本你喜欢的书，哎，当然前提是你看得懂啊。这假使吧，假使我们都能看得懂，然后找一个舒服的沙发，好好的坐下，度过惬意的中午时光。金文琪，沙发。 厌倦流浪了吗？今晚要加班吗？餐的食材放在冰箱，可惜我只会煲汤。打翻咖啡在沙发，好像张地图啊，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任窗外飘落雪花，空气一杯茶，春秋冬。天造的恋人啊，地上的一对傻瓜，谁 慷慨吗？选一部你爱看的电影，把世界关在门外吧，跟你困在这沙发，任窗外飘落雪花，空气一杯茶，春秋冬夏，天葬的恋人啊，你是的一对傻瓜，千万座摩天大厦，这一语就叫做家。 这是金文琪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沙发》，收录在大七电台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曲把沙发的那种慵懒，沙发那种放松，沙发那种懒惰，哎，营造的非常的淋漓尽致。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呢很好听，一首新歌 Just Got Paid。 这首歌曲当中呢有很多现在的一线歌手进行合作。 Someday, cause I got bills to pay, I can't be waking up at someone else's place, I know I drink too much, can't pay my rent this month, I should be saving up, but I just got Just Got Paid， 女主唱的声音很熟悉哦，来自于 Megan Trainor。 好了，伴随这样的轻快的节奏，希望各位今天一天都有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Just Got Paid。 Trouble, don't bother nobody. La-di-da-di, walk up in the party. Sports bra, sports car drive. Show up, show out. Bow in, bow out. Go in, go out. So rock, we pull out. I got more diamonds. Ladies be the finest. Crush grapes, we don't do the wine. Crush dinner, top spinner. Coupe mean, front griller. Got paid, hop the G5 faded. Rope chain, shell toes. Wave you like a sailboat. When you hit a hand, there you go. Montana with the funky sound. Cigala got the lung.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